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周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相对的更轻松更自然一些啊，因为我们这一段的这个节目可能在春节之后呢都是一直在推着大家往前走，你要不要跳槽啊，啊你要不要这个想一下跟同事之间的这种人际交往啊，怎么去跟一个陌生的客户或者是周围的同事领导寒暄呢。所以我就在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节目都是在这样的话题当中推着大家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走。那今天既然是周五，我们都让自己放松一下，各位呢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放松一下，我们呢也用我们节目的节奏来带着大家放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很有意思，有一种工作啊，我们经常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都想这么洒脱，但是人在职场身不由己。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有一种工作可以让你说走就走，你会不会愿意去干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确实我们在身边发现了有一些工作，它是有这样的工作性质的，让你说走就走，而这里面呢，并不是更多的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这个工作带给他的生活的享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我相信做过这期节目之后他们会愿意再来的。欢迎的是燕燕和严高鹏，来自青年旅社运营掌柜，欢迎两位。 谢谢。 嗯 高丽老师，是这样，我和那个高鹏的话，现在是在北京古韵青年旅社上班。 嗯， 然后我们的时间上班时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自由。 嗯， 然后就是工作的宗旨就是在快乐的基础之上然后赚钱。嗯、对对， 所以两位，哎，我们今天这个话筒一看看到两位这个话筒也想说走就走。就是青年旅社我们经常听过啊，这个运营掌柜就是恕我个人就是我确实知识面有限，我不知道这个运营掌柜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相当于什么。 其实运营掌柜的话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家长，就是、 大掌柜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哦、一个家长领着一帮孩子，然后开开心心过生活， 那 顺便赚钱， 就是可不可以理解成店主的、店长？ 对对对， 店主， 店长。 哎，我今天这个状况实在是让我自己没法原谅自己啊，各种口误，就相当于青年旅社的店长。 对， 但是呢，你们又相对于店长，是不是跟我们平常意义上的这种旅社的店长又不太一样？ 实际上是有区别、就是我们的时间会更加灵活。 嗯， 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当然了，工作肯定还是第一位。 嗯， 那完成工作的一定的指标之后，你的时间就会，我们的时间会非常的灵活。 嗯， 比如说，哎，我这段时间我没什么事儿，我可以报一个班学习一下，我可以出去旅行一下。 嗯， 就 对于我们的大 boss 来说，他不会很严格的来控制我们，说哎，你必须要坐班，你必须朝九晚五，你必须要六点起床，他不会这样控制我们。 嗯， 他只要说哎，你这个月就 完成你的工作量， 对，然后他更看重的是哎，来我们店的客人会不会很开心的在这儿，然后大家留言是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心态。 嗯， 他更看重是这些，因为现在都在说一个什么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可持续发展啊，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样态也是可持续的。 对 对, 对， 所以他希望呢更多的能让这个用户来做一些真实的反馈，用这样的数据能让你们的这个企业走得更长久一些。 对， 那刚才呢是燕燕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高鹏 啊， 直播间还有你的事儿啊， 对， 就整得跟没你啥事儿似的，听得还挺高兴。 因为其实燕姐长得基本，因为我跟燕是同一家店的， 嗯， 最开始我是其实我去年还是在公司上班，是在中关村上班的。 嗯， 然后后面是，我比较羡慕我燕姐的生活，然后她给我这个引诱了一下，然后我就也就去她的旅社去帮她去做一些网上的运营，因为我之前是做 OTA 的，去做在那个去哪网上班。 嗯， 然后后面 我把她骗过来了，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去哪网可能在我们更多概念意义上是相对成规模的一个企业。 对 对, 对， 那这个我们做这个青年旅社的这个掌柜的这块可能相对于不是那么的大众。 对， 那你是怎么想的，从一个比较高的平台然后到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平台？ 其实最开始去中关村去那个去南网那边上班的时候，因为也是北漂，因为我老家不是这个北京的。 听出来了， 对， 老家是哪儿的？ 湖南。湖南 啊，湖南的 口音比较重啊。 嗯， 然后其实也是，其实虽然只上了两年吧，在那个去哪网，但是的确是比较厌倦那种生活了， 嗯， 就是朝九晚五啊，然后周末随时有事就随时要喊你立马去加班了。 嗯， 然后我是通过一个北京的一个青旅的一个沙龙会吧，就认识了叶姐。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青旅啊，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呀， 嗯， 然后当时还刚好是有一家新店，我们是要开业。 嗯， 对，叫角楼国际青年旅社。 嗯， 然后说问我愿不愿意过来帮他一起去帮他去运营这么做一下， 嗯， 我特别感兴趣，立马就辞职了， 嗯， 然后就来到了这边，也做了一年半了，快一年半了。 嗯， 对对。 所以你看高鹏今天，因为我们也在一直播，同时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就是各位网友是可以通过一直播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这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一个融媒体的实验，也是我们走在一个广播全国广播的一个前沿，就是除了在一直播上，还有在这个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所以高鹏一听我这么说，瞬间 完了，我老东家找我来 了。关键是高鹏，你知道我对你有一点特别不满意 啊， 就通常来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啊，不管说什么的时候看着我都是略带这个仰慕的那种神态，但你今天从头到尾你都没正眼看过我，你一直在用这样的比较崇拜的仰慕的眼光在注视着你旁边的燕姐，考虑一下你丽姐的感受好不好？ 你给我做我的做。 所以说其实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一个是燕燕她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 嗯， 另外一个是燕燕她的一些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让你对这样的一个平台产生了兴趣，所以你才从一个大的平台跳槽到一个正在兴起的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平台。 对的， 嗯， 对的。 那刚才呢是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啊，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说叫说走就走的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概念会更关心，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这么的随性这么洒脱说走就走。那两位你们具体到是工作的这个样态到底是做什么事儿可以说走就走？ 我先说吧。 好， 高鹏还是这样。实际上是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我来这个青年旅社工作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有一段时间来休息一下。就是在青年旅社上班的话，就会一直会不自觉的就想去那个大厅或者是前台和客人聊天。 嗯， 其实聊天也是工作一种方式，在我们那儿， 嗯， 就是增加客人的更好的一个体验嘛，就是粘合度会更高。 嗯， 然后就这样不停的工作了两年之后，我觉得哎， 需要一个时间来放松一下自己，所以那一年是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青岛有一个年会，然后也是全国的青年旅社大概有两三百家吧，然后一起开会，我当时就和我们的大 boss 说，嘿，我需要半年的时间，我可能要走一下，因为青年旅社的话，你不仅要不仅要工作，你不仅要学，你还更要出去走。因为我在工作当中 见识更重要。 对，因为听各国的这些小朋友来，因为来这住青年旅社嘛，肯定都是很年轻。 而且我特别喜欢青年旅社的那个布景和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机会可以去你们那儿体会一下。 好好好。对，然后就听他们说走过什么一个人就是横穿哪哪哪，然后走了一年两年那么走，所以想，哎呦，我也需要这么一段时间来走。我请了半年假的时间，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就是什么北京啊、青岛啊，就是杭州、上海，就是一路向南，从到了西宁南宁，南宁之后从南宁出发，然后去了越南。就这一路从越南开始，然后到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东南亚的这一条线，越南从平祥的出境到越南的河内，然后从越南到柬埔寨，从柬埔寨到泰国，然后泰国到老挝，从老挝之后再从边境再回来，就整个这样一圈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在国内的这个甘肃有一个叫夏河的地方，在那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叫沙溪，因为我当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商业化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找老乡家住，在那儿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真的是让自己觉得，哎，我真的也撒野也撒够了，也玩够了，可以回去上班了。 哎，所以就是老板当时就允许你走半年，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玩得不够好，或者说我在路上见识不够的话，我回去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把我所见所学的一些东西融入到我的 怀里面。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老板不花钱然后让我自己花钱学管理。 所以就是那一次就是走出去之后，虽然只是在东南亚这个沿线上做了这么一次算是拓展业务的拓展， 对， 你是想着本着出去玩的这种心情，但是其实你是把这个玩的这一路所学所感继续回来运用到你们青年旅社的日常运营管理里面啊。所以你觉得就是那一趟出行之后就成了你的一种工作习惯了吗？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吗？ 算是，但是后来出去走就没有那么奔放，就一般的话就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出来走，然后一般走的话也更倾向于这种，比如说，哎，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会去莫干山，因为莫干山的话现在的所谓的客栈的话已经很成规模化，然后会去学习，然后去一些比较新兴的地方，尤其是像边远的一些地方，因为现在年轻人出去玩的话可能就是像一些大城市的话就比较少的涉足，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偏远或者说不是 所谓的热门景点景区。 对对对，会走一走，但是就是我虽然不是很有资历，才做5-6年的时间在青年旅社，也时常出去走，但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需要有一些规范，就是你在有一些尤其是物质上的一些支持之后，我们哎可以说走就走，这个才是一个基础，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理解的这个说走就走的这种工作状态啊，它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工作。就像我们曾经说，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这个岛礁，他当时呢就是来招这个岛主。当时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吸金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炒作，就是为这个小岛招一个岛主在这个地方可以无限量的去享受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优厚的这个待遇，你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写一写东西，发一发微博推特，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就好了。这个呢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边工作边享受所有人都很艳羡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岛上只能有你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守一座孤岛 啊，但是所有的物质的配备呢、啊、一应俱全，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在物质条件生活享受上有任何的这个委屈和缺待都是不会有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理解的这种说走就走的这种工作，就是我可以去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可以随着心去走。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新西兰啊、那这个到底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旅行，但其实我是带着旅行去工作的。你们的工作性质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是一样的 啊、 可能工作性质的会更多一些。 嗯， 比如说去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看，哎，它这个空间的布置啊，它这种整体的这种理念呀、啊 嗯， 或者说它的这些活动啊，都会参考，都会学习。 嗯，那高鹏呢？你有没有跟着你刚才你讲话了，燕姐就是把你引到这个平台上了？燕姐出去玩的时候带没带你？ 怎么还没带我？ 所以现在高鹏已经进入翻白眼的状态了。 像燕姐可能说是她去旅行，可能我就是可能会到一个别的城市去考察一些新的一些物业 啊， 是我们开新店的一些物业 啊， 那可能就是可能工作占了大部分吧。 嗯，所以你也算是二掌柜是吗？ 对 啊， 是1.5掌柜。 1.5掌柜。所以这个等于青年旅社的所谓的运营掌柜是需要你们两个1.5+1.5=3，还是说0.5+0.5=1？ 其实更多的是1.5就等于1，就是我在我不在、他都要是可以，对， 可以 他在我 独立运营， 对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高鹏，如果这个燕燕不在，他需要说走就走出去工作的时候，你一个人来支撑你们这个掌柜的这个整个的台面的工作有困难吗？ 没有的。 没 可以的。 这怎么还说的都出汗了呢？这么没底气呢？ 就不能说有是吧？其实情侣的工作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那 可能说大家看到表面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很悠闲啊，想走就走，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压力。 嗯， 可能说你身为一个店长，你可能说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就是突发状况，不管说客人之类的，打架呀、吵架呀、前台对吧？酒吧里面闹事啊，这些人都要去想办法。 你有没有自己独立去应对处理过这样的事情？ 有的， 有的。方便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吗？ 也可以讲，可以讲。 怎么还面露难色了？ 这个，其实这那个事应该是去年年底发生的事情。 嗯， 对。 你说没关系，你说。 讲了。 先要看一看 大掌柜的脸 色。大掌柜可以 讲，那就讲了哈。其实他也是我们的一个。之前是我们店的一个常住的客人，他因为其实在青旅里面住的时间，现在我们常住的客人比例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可能说本来像我只打算住个2-3天，哎，感觉你们店的氛围什么的环境都还不错，他可能会长期住下来，但他是一个男生，具体什么事情，他是跟我一个前台，一个女的一个前台，就是发生了一点小的纠葛嘛，但是。就是这个男的客人动手打了我那个 店员， 对女的客人， 我觉得这个是对，尤其是对男掌柜的来说是一种考验，所以你是怎么处理的？ 把他打了一顿。 没有，开玩笑了。当时实际上是也找这个客人，然后来聊，然后把我前台的同事也就一起叫， 先了解一下情况。 对，就是把两方就是先坐在这儿，不能说哎我就听我前台的同事说你没理，那我就单方面的就做这个决定。其实当时是把两方人都坐在前台，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到最后的时候也该赔礼道歉赔礼道歉，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本着理念就是孰能无过，就是大家都是年轻人，没有犯一些就是不可饶恕的一些错误，而且我们做的是服务业，服务业的话有服务业的担当，有服务业的责任， 所以 就是要那个女孩子，虽然说最后来龙去脉了解清楚了，但是有个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她被一个男客人打了，伤害了。那这种情况，燕燕，你觉得就是做服务行业，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的委屈吗？ 其实说服务行业也好，就是各个行业也好，都会有一些就是 委屈， 自己特别不想面对的一些东西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因为我前台没有非常就是很严重实质性的这种肢体的一些接触，没有很实质性的一些接触，但是从管理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前台的同事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人，而且 已经二十几岁，他已经很完善的一个人格，所以我从管理的角度，我需要给他一些，就是一个赔偿，就是从我的，因为是我管理的原因，对，我管理的原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客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发生肯定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两方的问题嘛，所以给前台的同事也休息了一段时间，让他出去放风，对，然后我们的这边的话也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偿也好，就是说就是 让两方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 一个结果，对，然后对同事就觉得哎还挺好，还 OK，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回来继续上班，对， 所以你知道吗？就高鹏刚才你说打回去那刻，我还挺爽的，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上司。可以去替员工担当的话，当然这个是刚才一个调侃的方式在回述里的那个经过，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的上司或者说他效力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可以愿意出来为一个员工去承担一些事情的时候，对员工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企业关怀，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这么圆满，但是同样不可小视的是你们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客人， 对， 而且你们的客人是青年人居多，血气方刚， 对， 所以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和我们在大酒店住的这个客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可能是有全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对， 而且都是年轻人居多， 对，哎，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这种青年旅社来的都是来旅游的背包客，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到北京来，那如果住酒店他的这个普通的酒店成本比较高，我住青年旅社可能相对于这个价格更优惠，我一个人住起来更方便一些。 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的话就是很多年轻人出外，就是出门在外，他肯定会有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叫什么计划，就是我的这个预算是在 开销， 对对对，那青年旅社能给我一个干净的一个床铺，那很多人在一起聊天，然后还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肯定这个是首选。另外一个就是更多一个年轻人来中国的话，他可能不了解这个环境，就像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商务酒店，他只认识 YC， 就是这种青年旅社的这个品牌，隔壁的这个酒店我不认识，他心里会有一个就是对于陌生环境的一个排斥，所以他宁可在我们的大厅就是打那个帐篷在那睡，他不会去，他不会去 你们那还可以搭帐篷， 就是不会不是收费的帐篷，就是说他如果说真的 你自己随心去做， 对对对， 真好， 对，可以这样，对， 所以这个青年旅社不是说我们进到这个普通酒店的那种标间儿单间儿，它其实是一个就像我们上大学时候的一个宿舍是吗？ 有一部分是这样 也有这个独立的房间， 对对对，也有就是不同的人，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就是你和一些天南海北的甚至是全球各地的人在一个相对的这个空间里面，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面来慢慢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习俗，我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非常有趣。就我曾经和一个应该当时是21岁的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一个男孩聊天，他是从他们国家出发，就是背包，然后一路就是能搭车就搭车，能走路就走路，然后过来中国，身上没有带多少钱。我当时问他的预算是多少，他说他的预算的话大概是1000欧元，1000欧元的话其实人民币的话10000人民币都不到。 所以他们讲的他们的通用语言是什么语言？ 他们通用语言其实也是 英 语，对， 所以你通常跟客人就是你们的这个身份的要求是不是也要了解和通晓几国的语言，有这样的要求吗？ 至少英语， 至少英语， 就是英语的话会没什么障碍和外国人交流这样，对， 就是 Are you oka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韩妹妹 I'm 李雷就是我就这么五秒钟的时间用了我毕生的英语所以其实是对这个你们的运营的人员是要有各方面素质的要求， 对对对， 不光是一些基础的文化的储备，还要对一些这个接人待物，人情世故都要有一些了解， 对， 所以你觉得高鹏就是目前这段时间你在青年旅社的这个就职的这段过程，有没有对你哪一方面你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原来你不具备的 特别大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是从线上的运营转到线下的运营吧。就最早我可能说只是熟悉各个 OTA 的平台，说可能说 IT 男 也不算 IT 男，就是可能对线上比较了解，什么爱彼，就是你们熟悉，你们平时出去旅游的各个网站、订房网站，我可能都比较熟悉 啊，真的哈、哦。 对对对， 我们下来加一些私信好吗？ 可以。但是可能，但是我当时在去那网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个客栈跟青年旅社的，然后突然转到线下，然后我可能觉得说，对我以后的职业可能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吧，因为我可能说。其实我自己的梦想也是说自己有自己的一家这样的一个青年旅社，虽然说自己条件允许啊，然后各方面都是准备好的情况下，可以说开自己一家这样的青年旅社。 所以高鹏，我能不能这么认识你，就是以我现在目前咱们聊天我对你的了解，你原来应该是相对比较内向的一个男孩子，尤其是长期做这种互联网的线上的东西。 对， 那现在就是你的这个身份的转换，平台的转换，要求你更多的是在线下和具体的人和事情去打交道，其实是对你的这个接人待物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 对，有很大的改变。 表达， 像我以前是非常内敛的，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觉得我讲话都 就有点 红的感觉哈。 现在难道没有在脸红吗？ 其实也是红的，但我皮肤比较黑。 哎，湖南小伙还挺贫啊，整得跟北京小伙似的。所以就能看出来，这个青年旅社这份工作其实带给两位的更多的是一种获益，一种享受。 对。 现在目前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个很积极的、很美的、这美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别人看不到的一些辛苦，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你看今天跟两位聊得特别开心，都没有给我们回报一下，我们金主跟人家都植入广告了，我都一直没跟人家说，因为我看招弟儿都直接进我们的一直播了。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话筒啊，我来稍稍的调整一下。今天我们同样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合作平台，就是来自智联这个猎聘校园，对不起，智联招聘可以在今年后半年跟我们续约、猎聘校园呢是通过跟我们的这个合作，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特别开辟了一些非常丰厚的实习的岗位。那这些实习的岗位呢，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个发布，大家也可以在线下添加招弟儿的微信号码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招弟儿呢会在线下来告诉各位猎聘校园准备的这些试岗的岗位，是完全可以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在正式的走进社会之前能有个非常好的席位，来锻炼一些你们的工作能力。包括像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年轻人，他们呢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独立的平台之后，对他们个人的这个成长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可以去独立的应对和处理很多突发的事情。那各位如果也有这样的诉求，可以在线下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所以招弟儿，这个你就低调点啊，不要在这个一直播里面各种飘过，让我注意到你。广告我反正是念完了。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在一直播上目前啊，就直播到现在，我们的热度是2.5万，就是有2.5万的听众现在在围观我们的节目，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位这个朋友说，听起来好过瘾呢、说能任何工作都是有利有弊，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这是我们的粉丝团的一位朋友在向各位来提问。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到底遇到一些具体什么样的困难，可以在稍后的时间请燕燕和高鹏跟我们来分享。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我们在一直播的和活力982的公众号呢都有正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可以收听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通过这三种方式，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就今天的话题向两位嘉宾提问，或者如果有这么一份工作，你愿不愿意去做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生活。 对对对，就是把工作做好的同时，把生活过好，这才是对，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所以在因为在上个冬天过年的时候，我又休假了。 所以你看，你可以回头看一些高鹏的脸色。 所以高鹏在店里的时候，他就组织客人在做一些游戏，因为青年旅社和我们正常就是像您出去住会住一些酒店之类，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客人他没有什么过多的闲散的时间，他闲散时间会我们青年旅社会收集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在做游戏啊，或者是狼人啊，或者所有的这些我们会利用起来。对， 哎，那其实我特别愿意玩狼人杀。啊， 每周六都会有一次， 都会有。 然后例如说元旦的时候，我们会把客人组在一起包饺子。然后其实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们是店里有60多个客人在一起看跨年，就是在那个大厅的投影旁边，一起大家就吃着饺子，喝着啤酒。 所以你们就会组织这种线下的小 party， 对对对， 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也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相亲。 其实有成好几对那种青年， 真的 有很多，就是在青旅前台上班的已经成了很多对，然后对有在就是在住店的，因为大家都是以非常放松的一个心态 来入住的， 对，就是玩，纯玩，然后来入住。入住的话，就是大家当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下的话，他的心是没有那个隔阂 的，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就很容易聊一些平时可能会和其他人不会聊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就成了很多对，在我们的留言墙上就有很多，就是过了几年还在，对啊，古云还是那样，怎么样？ 天哪，这么浪漫！ 对， 所以因为他青年旅社跟我们住的这种星级的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星级酒店可能更多的是商务外出， 对， 或者是全家人，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相对私密的这种环境，而青年旅社大家都是年轻人，可能就是奔着一个更舒服跟放松的这个环境，它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走哪儿算哪儿，这样的一个更随性的心态，所以他结交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对对对。 那你刚才燕燕，我有一点要纠正你啊，说不是说这个丽姐出去，像你说丽姐你出去都住的是什么酒店啊这样的，你丽姐出去住的都是招待所。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的经费啊，这个确实是我很头疼的事儿。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也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全或者是看到有情人， 对， 终成眷属这样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相识相恋， 大表姐那个算吧。 刘文吗？ 不对，我们前台其实有一个我的主管，我们都叫她大表姐，她是和我几乎是同一年进的这个旅社来做管理，我做这个掌柜，然后她做我的这个主管，她是实际上她是去年才正式算是离职，然后呢，她去和她的对老公一起去度蜜月，她老公也是我们前台的一个同事，对，两个人其实相差的年纪的话还是有一些，但是因为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就是很放松，然后大家的话就是 心生情愫， 对，所以就又凑成了一对儿，凑成一对儿的后果就是我没了主管。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就是人员的流动对你们来说是更愿意看到的， 对， 因为通过这么一个工作，大家是因为放松的一种心情去认识了另一半，啊，也算是你们做的一件成全别人的事情。 对，在我们在我们店上班的很多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哎，我这个过半年我可能要出去出国留学，或者说我这个要正在考这种出国的这些手续或者办这些手续，那他在半年或者说是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比较闲散，那去正式的这种朝九晚五上班的公司的话，可能就有一些限制对于他来说。对，所以 你们的工作性质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 没有，对，几乎没有，就只要说，哎，你能工作几乎半年就可以，因为这更多的是大家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平台，我是喜欢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平台，你从这个平台跳去更高的地方，我觉得那我这个平台做的是好的。 那所以就是你们招聘的时候会把这个写到招聘条件里吗？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上班时间的一个要求。 其实是有的，只是说非常灵活， 就是有灵活的工作时间。 对对对， 说是上 两天休息四天这种。 哦，会有这样， 可能也就七八个小时。 啊，上两天休息四天， 对，我们会这样，对。 天哪，那 很悠闲。 那悠闲的同时，就是他的生活能保障吗？上两天休息四天， 可以啊。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我每次在就是有新人招聘进来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聊同样一个问题，包括高鹏也是，就是因为在青年旅社上班的话，就是紧张严肃的时间是有的，但是可能也就前三个月的时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练上手了，那 OK 没问题了。接下来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那你大把的时间你在做什么？你是去学习，你是充实自己，我是喜欢你有一个爱好，你是喜欢玩电影，你喜欢摄影，你喜欢徒步，我是喜欢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你能带进来，带到工作当中来的话，你能就说在这份工作当中的话，你能体现你的一个价值。如果说你我就喜欢睡觉，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用来睡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就是你可其实是可以，那你这样的话放松一段时间是可以，那一个月是这样，两个月是这样，那我这个平台给你的话，一年的时间你都是这样，那你肯定会质疑我这个平台。一年的时间下来，我什么都没学到， 只长肉了，对不对？ 对，只长肉了。 所以就是你们的工作这个环境是相对很轻松的，很宽松的，你们在管理上也很宽松， 对， 没有严格的这种这个时间的要求，工作时间要求，所以这样其实对人的要求挺高的， 对， 他需要没错有很强的自觉性。 所以大部分其实我们招聘来的小伙伴，基本都是要么说准备考研的，要么就刚考完研准备找工作，要么准备出国留学，要么就刚考完准备要出去。 所以你们就上一个这个叫能量的补给站一样， 对， 就是在所有的这种人生的转弯的这个时刻，你们都会给他们留一个位置， 对， 让他们来试一试。 会这样说，对，但是 哇，听起来好像一个爱心公益机构一样。可是你们做这么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去更好的降低成本，然后提高效益？因为你青年旅社，毕竟你是一个盈利的这么一个企业呀。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像刚才高鹏说，上二休四也好，像我们平常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上三休三。像这种情况下的话，走这样的一个班次，我们说上班的一个制度，就我作为一个掌柜吧，所谓一个掌柜吧，肯定会把这个成本支出和大 boss 要求的这个支出，就是所有的都控制好了。我在我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撒欢玩，我不想在大家就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在做一份就觉得自己很喜欢的一份工作，是以一种非常压抑的心情来做，对，我在我可控范围之内，我尽量满足大家。 所以就是大 boss 给了你足够的权限， 对， 让你可以把你这个权限无限的放大，让下面的员工获益， 对， 就是你更愿意让年轻人在一个相对自由的随性的空间里去释放他们的能量，而不是给他们各种约束。 对 所以燕燕，你还招人吗？虽然我已不年轻，但是我有弟弟妹妹 吗？我现在发个招聘帖。 哎，真的是很有诱惑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我多多少少就是问到了一些，当然你们也可以这个巧妙的回避掉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了他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工作负荷的时候，它必然带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那么高强度的工作，势必就是你没有那么高的福利待遇的这个回报，薪资待遇的回报。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平衡的吗？就是你们方便透露大概他们一个月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薪水？如果不方便，可以换一种回答方式，就是说可不可以足够支撑他们在北京生活？ 其实在我们这上班，在我觉得在国内所有的青年旅社上班都是一样的，包吃包住是一个基础。 哦，那这个 就是你 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对然后我只能说我给就是前台上班同事的工资应该是在7K 左右，就所有这些都含在一起7K 以上。 哦，天哪，听起来还真的我这经常住招待所的人还蛮有诱惑力的。所以高鹏，你实话跟姐说，当时这个是不是一个更左右你的一个因素？ 有点说实话了， 是不是 左右我因素？ 对啊，就是你看刚才燕燕说给出的这些条件听起来让人怦然心动的，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官话，那你正儿八经的原因是不是这个事儿？ 有点好。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性质，就这个工作性质就可以让年轻人把这样的因素我们可以考虑进来，但是它不是我的重要参考指标。我在这个环境里可以更轻松的去成长，没有更多的压力，然后也可以用一种方式去丰富自己。如果你愿意，我们也给你这样的权限，让你走出去去旅行，然后去增长你的见识，回来跟我们有个更好的交流。 对， 嗯， 所以你知道，就你们说了这个之后啊，我们的热度瞬间又到了2.6万，然后就有朋友进到直播间说，我是真诚的想问一下还要不要人。所以我们这不是一档招聘节目，各位朋友啊，我们职场有高招是有门槛的，如果各位想跟燕燕取得联系，你们先扫一扫我微信的二维码。谢谢大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的身份还有我们企业的类型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也是给各位受众一个拓展视野的机会，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这个企业样态或者是生存样态在存在，其实我们会有无限多的可能，只是看各位愿不愿意去发现。所以燕燕，刚才我们虽然说了这个工作带给我们很多的让大家听起来那么美好的有诱惑性的这一面，对于你们做这一行的人，你觉得有没有自己觉得有时候扛不下来的时候？ 会有，的确会有，因为青年旅社的话，说白了，它其实是提供的是一个住宿行业，住宿行业这种服务业的话，它肯定会有各种问题，客人的各种问题，然后本身我们存在的各种问题，客人存在各种比如说，凌晨3、4点，客人来了。他住一个这个单间，他要呼呼啦啦，他要领个7、8个朋友要进去喝酒，这个时候的话，那前台如果说他应付不了，客人说非常这种坚持的态度，他肯定叫我。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我的这种和客人这种沟通不好的话，客人肯定会有一些相对就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想3更半夜2、3点，然后被叫起来被骂了一顿。然后 耍酒疯， 对，会有，就是会碰到这样的客人，然后就客人骂了一会儿，然后客人也撒气了，前台觉得哎没事了，店长可以回去休息了，然后 所以就出来顶包来了，是吧？ 对，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对， 所以 然后对，有的时候会看我都哭了，有的时候就尤其是这个时候跟客人发生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一些争执的时候，会回去，就是说就睡觉也睡不着，然后第二天顶着两个就是馒头一样的眼泪就起来了，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工作当中享受的那种状态，就是让我坚持下来了。 所以燕燕，你方便透露成家了吗？ 没有 对，就是你们俩都是90后吧？ 我不是，我算是快70后了已经。 哦，但是你看起来好小啊，就是， 哎，谢谢。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工作性质，就是未来你要成家了之后，它可不可以支撑你再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去工作？ 也可以也不可以，其实都是完全看个人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 那如果说找一个心仪的另一半，如果没有那个特别合适的人出现，现在给你一些相亲的条件的话，你会不会把你的工作性质参考进来，就是我的这种工作性质对方可不可以包容，能不能理解，成为你的参考的一个条件？ 会，其实相亲也好，有的时候就是平时和男生接触的时候也好，我是不会就是说会说我的工作性质，比如说哎，我是服务业，我是搞这个酒店的，我不会。 那你可以说我是掌柜的，那就不一样了，你不要那么低调了。 我会说这些，但是可能也是职业，就是这种工作性质原因，就是因为客人就是来来走走太多，所以认识的客人真的就非常的时间的有效性都太短了，没有时间就是说和客人发生就是比较 美好的这种情愫。 对、但是个人的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是很零碎的，就是说出去相亲什么，这个就暂时先不考虑。 可以来店里吗？所以我特别理解这种工作性质，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经过的人太多，但是呢能驻足的人太少， 对， 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去好好看一看，或者去想要去了解一个异性，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 对， 所以高鹏，你作为一个00后，你不要频频点头，整得跟你特别有生活似的。所以你有女朋友了吗？ 有 了。是在这儿认识的还是在其他的场？你不要老看燕燕， 是 这个领导也要批准才能说吗？ 这个女朋友是在那个上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认识了。 哦，所以你转换了一种工作性质，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和你当时在这种线上长期和网络打交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女朋友会理解吗？ 多少会有一些意见。像，你看像以前在公司上班，我可能我有固定的周末，他也有固定的周末，大家可以说在一起吃个饭看看电影。但现在的话我在店里面可能说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都有空，刚好星期天我是很忙，刚好又没空，那他可能会觉得说 没时间陪他， 你是不是把你自己捆在店里面了？没有时间陪他，他就会有。 但是你可以叫他来店里啊！你说你们周末有那么丰富的活动，我听着都 看了一年，他也，他说什么都见过了已经。 所以 玩够狼人了， 玩够狼人了。所以你会不会向燕燕申请？因为你们是有这样的福利的，就是可以说走就走这样的旅行。 我会给他申请， 申请 对。他批准过两次带我女朋友出去旅游 啊，所以你实现了吗？ 实现了。 那女朋友就不应该再有意见。姑娘，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吧？差不多得了，人家都掌柜的了。 对对对，你给他看一看，等我回去这个可以给他看那个。我给他看一看 啊，把这期节目回放给他看， 一定要好。 那编导一定要把这剪了，这轱辘剪了别播。所以说，你看，就刚才你们两位聊到的你们的工作性质，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给青年朋友的一个示范。就是我们可能除了你知道的写字楼的工作性质，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职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工作的可能的存在。那这个工作呢，是需要你去面对形形色色的全球各地的青年人，你要跟他们打交道，要学会尊重彼此，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年轻人增长他的见识，增加他的阅历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两个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特别受益？像燕燕，你觉得就是跟长期跟人打交道，这个跟在普通的职场待的这个区别大不大？ 挺大的，其实。 原来在这样的普通职场待过吗？ 待过，以前做过这个，也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过，对。然后现在从就是互联网行业，就是朝九晚五，所谓朝九晚五的公司到这样的公司，是一种全身心的一个放松，就觉得自己是非常放松。然后如果说不同的话，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太自由太放松，所以怎么样在这种有限的时间之内把自己放大一下扩大一下，能更好的充实一下自己。 就是没有被动驱动的时候，你是需要主动的来调整你自己的这个积极性的，这个是特别容易懈怠的。就像我们高中刚毕业进了大学，基本上大一那一年你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因为之前就是啊太紧张了，那种高压的状态，然后进了大学，哇天哪，没人管我了，我不用天天写作业也可以去翘课了，大课不用上了。就这一年，好多人大一的这一年都是回头看就让自己特别懊悔的一年，我什么都没有学，因为没人管我了，没有要求了。所以你们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对自我提升也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障碍的。 其实对自我要求是非常高的一个工作职位。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双刃剑。一方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条件一个环境，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看你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 对， 如果这一点你能把握得好，他对你来说个人的晋升和提升进步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听了两位年轻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说了他们的这个工作性质之后，我觉得很多青年朋友都站也坐不住了，好多人都在打听你们这个旅社是在哪儿。你们是现在只有这一家，还是它是一个连锁？ 暂时在北京的话只有这一家，然后另外一家是应该在一个月之内会再开。我们 都是在北京是吧？ 对，然后在杭州也有一家，在拉萨也有一家。 哦，那这两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一直想去拉萨， 去吧，平措康桑。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我并不是特别自信。 现在还好，现在那个路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缺氧性的话， 缺氧可能还是， 按照每个人不同，他 还是 要 慎重一些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高鹏和燕燕，就是你们目前的这个工作性质里面，你们觉得未来在这个岗位里面或者在这种工作环境里面，你会更扎根，还是说你在这儿汲取一些能量之后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成立一个自己不一样的一个企业文化？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高鹏听说。 当然有啊。 就高鹏的直接上司是燕燕，他没有任何顾虑。燕燕在想，哎呦，我的大 boss 也许在听节目，我要慎聊这个话题。所以就是两位说白了，你们有没有对未来在自己这个职场上有个清晰的规划？那高鹏先来说。 我觉得我的目标是一定以后是要自己开的， 开一家青年旅社。 我一定要开， 就不是说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就开青年旅社。 我就自己就周五周六就是周末带朋友没事情可以来我这边坐一坐，然后喝点东西，然后呢刚好我这个店的收入若可以维持我这个可以养活我这个家庭，我就够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人脉或者是朋友资源的一个汇聚场。 对 哦，听起来还挺有底气的，就能养活我的老婆孩子，其他的我没那么大的野心。 对， 就你知道你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就是很大的野心，你知道，就根本不像我们，我们要挣很多的钱。所以燕燕你的呢？ 其实我的话应该会更倾向于高丽姐，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就是可能会扎根这个，但是向其他的方向发展。因为我在这个行业的话也非常感谢我的老板，因为他给我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他每年到店里的次数的话应该是一只手能数得过来的，他是不管的。就相当于这个店是我在开。对，所以我已经经历过一次开一个青年旅社所有的艰辛和快乐，可能我会延伸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可能会尝试一些其他不同的更新鲜的一些东西。对， 所以你也会跟你的老板去聊这样的东西吗？ 也会， 他也会支持你。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做老板的老板， 甩手掌柜。 对，他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在给你们成长的空间，同时你们也会因为这份信任给公司努力的创造更大的一种回报。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一个老板。就是咱们所谓的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吗？他很厚道的选择信任你们，你们也会很厚道的回报他。 我大 boss 听见没有？ 对呀，我燕燕我就说这 boss 听了之后会不会很开心？如果他很开心，我们这轱辘照样剪了不播。 把我刚刚那个剪掉，我台阶那段剪掉， 重新说一段是吧？好，今天很开心啊，我们让我们这首结尾歌曲先想起来叫《旅行的意义》，请到的是来自青年旅社运营掌柜燕燕和严高鹏。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旅社的名字叫什么？ 我旅社的名字叫北京古韵青年旅社，是在鼓楼桥鼓楼旁边。 鼓楼旁边啊，是一家青年旅社，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在这个地方可以来认识彼此，然后来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因为是全球各地的青年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这个节目，因为第一是周末，第二个是想让大家透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我们节目也像我们的这个职场业态一样，有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会有这样的青年人在另外一个职场里面在打拼，那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人生规划在做打拼。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给各位支招的话，我们就说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让自己学会放慢脚步，这个放慢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而不是说我们提前的过那种养老退休的生活。就像燕燕说的，她拿出半年的时间去充分的去旅行，让自己身心放松，积攒了更多的见识，回到工作当中是会给工作更大的一种回报。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告诉大家，如果有那么一种可能，大家不妨说走就走。如果我们实现不了这样的旅行，也给自己创造一个说走就走去工作的机会，这样对我们的职场也好，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剂。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高丽姐。 下了节目要不然我谈一下我的条件，咱们要不达成某种共识。听起来真的是很诱人。有机会也再次欢迎两位带着你们的见识来到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好吗？ 好，谢谢高丽姐。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职场有高招，我们下周再见。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